境。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台湾将纳税人的钱花在防务上，不管花多少钱，台湾是个弹丸之地，对抗大陆如同皮浮冚雪。另外，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在台海和南北两端演习，军方话个别大国近来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部队将会时刻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坚决回击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48点，跌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9点，跌唔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2，人民币6.94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24美元，卖出1,935.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天生不似一对又如何， 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套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恋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直到用我的态度，我跟你礼物如防滑感冒， 有某一种情侣就是性格不似啦，喜好不似啦，总之好像什么都不似，是摆埋一撇咁嘅。洪家豪嘅新作品咧就系讲紧恋爱引力，就是有方法可以将嚟自两个世界嘅人拉埋一齐。祝福洪家豪自己、田字林宝、编曲 JMYB 陈夏威、监制都是陈夏威。今日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洪家豪曲线型恋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小想法大改变，改变由社创开始。 这些的创意是回应社会的弱势的，如果企业和 NGO 都不再分是社会企业还是不是社会企业呢，那我就觉得那个是成功。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探讨港日文化差异。 Konnichiwa, Yuka des。 其实我们呢很多东西，譬如 Yes or No 啊，不会直接跟人家说的，太过直接我们不是很习惯。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10点09分啊！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系8月13号星期四啊！喺直播室里面咧有莫莉啦 ，Hello， 莫莉， 你好 ，Kitty， 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有敏大人 ，Hi，Hello， 哇！我哋咁样调一调，原来我都有成几日冇见过莫莉， 系啊， 我剪咗头发你都冇见过，之后 系喎，你剪咗头发喎， 我而家同莫莉一样长啊，头发对佢短少少， 你短过我添啊，好似 系啊，我已经储咗好耐。 系咯，点解你会更忍心呢？ 喂，但我唔讲你唔觉咧？ 喂，但因为咧，我想讲咧，我好耐冇试过留咁长头发啊嘛。跟住我发现系真系好唔方便，同埋甩好多头发噶。 哦，会噶， 系啊，拣啲洗头水方面亦都好麻烦咯。我发现， 但系搵人系咪长期都系长头？好似冇见过你剪短。 有冇试过短头发噶？ 我细个好短嘅，试过 几短先？梁咏琪咁短？ 试过啊， 喺绿军装 吓。 梁咏琪都冇咁短啊！ 你几多岁啊？嗰时 嗰阵嗰个我谂系中学啊，好似系中学升大学个暑假嗰、那个我觉得嗰个发型师傅傻咗咯。 喂，所以我想讲发型师傅咧都真系人夹人噶。我试过剪过一个爆炸头啊，哇，简直不堪入目啊！嗰段时间我黑历史。 咪住先，问翻敏大人嗰次先，你系剪开嗰个师傅啊，定系突然之间转咗咧？ 我系嗰啲即系屋企楼下啦，嗰啲屋邨商场下有个叫沙龙啦，咁嗰阵。通常啲人都唔係話去沙龙咁，就係叫貴噶啦嘛，即係髮型屋咁叫貴噶啦嘛。嚇、 啊， 咁跟住去，咁佢又懶係同你設計咁咯。 嗯、 我有時要除眼鏡噶嘛，咁、又或者係我睇緊書啦，總之我冇理佢啦。哇，跟住一睇完本書望塊鏡，跟住嚇冇曬啊啲頭髮。 咁你有冇喊啊？你有冇喊啊？細個真係好興喊噶，剪衰咗個頭。 尊重人哋嘅感受啦，我冇尊重到自己嘅感受咯， 好坚强啊，敏大人。 唔系咁点啊？你叫佢搏翻嚟嗰阵， 嗰时冇噶系咪啊？冇得搏 啦，仲要 噶， 仲俾你甩咗嗰啲短咗。 吓， 咁系短过私分啊！ 哇， 而家短过晒而家港台嗰啲啲男 DJ 啊！ 哇，咁你咪好？咁你翻到屋企，你屋企人有冇表示好震惊啊？ 系咯。 我本人已经震惊啦， 佢哋都唔想再触动你嘅神经啦，咁 系，但系头发总会长嘅， 系 咯，咁咪，但系嗰阵咧，应该系真系大一嗰年啊，咁跟住我就直头咁啦，既然系咁，不如就咁啦，咁啊就着西装褛翻学啦，咁样， 哇，型哦， 咁跟住戴金丝眼镜啦，嗰个效果真系好似啊，而家某个电视台一套叫《地产仔》嘅女主角啊，系嘛 ？Fish 系咪啊 ？Fish 咁样咯，跟住有个女仔行埋嚟同我讲，佢话我个 friend 觉得你好有型啊，想问你攞个电话啊，咁样， 哇！哇！你简直系走咗时代嘅尖端喎， 系 咯， 系， 但后来你都系有得拣嘅时候，都系留翻长啊咁。 因为我觉得长头发就好运啲咯。 哦， 虽然短头发嗰时有女扣， 同郑伊健一样。系嗰阵时咧，我同阿郑伊健做访问的时候，佢都有讲，我话你个头系咪永远都会咁噶？佢话因为佢发现剪短头发嘅时候冇咁好运咯。 哦， 系啊， 即系风水嘢嚟嘅，嗰把系。 系啊， 都系风 風水嘢嚟㗎，係啊。 其實敏蘭之前我記得都有一段時間係短頭髮㗎， 但係幾短啊？ 唔係綠軍裝咁短，即係唔係好似阿 Fish 咁短，但 係好似你咁短啊？ 唔係短過我㗎，即係係耳仔長少少咧。我記得嗰陣時有睇過啲 MV 係咁樣嘅。你記唔記得？ 係啊，長短啦，我都試過㗎啦。但我反而覺得長頭髮容易打理，因為如果你剪阿地產仔 fish 嗰啲咧，因為嗰個滴水成日要處理㗎。嗰時我記得我哋訪問阿周嘉怡係嘛，佢因為佢一短咗頭髮之後就好似 break through 咗咁樣啊嘛。 係啊 係 啊， 但係佢滴水咧，你每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你就要處理㗎啦嘛。 同埋短頭髮一生長就好角㗎啦嘛。嗰個形狀變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轉了。其實長頭髮呢，我只是自己剪個即是前面的音呢，就不用怎樣處理咯，後面你長就長咯。 咁如果問大人而家呢，撇除呢個好運呢一樣元素呢，仲會唔會嘗試剪短頭髮？ 我唔會啦，因為我覺得頭髮只會越嚟越稀疏㗎啫。喺我能夠茂盛嘅時候，我會茂盛落去。 留住佢。 茂盛到有一天呢，你開始甩頭髮，你係會要焗剪㗎。但例如好多男士呢，即係如我嘅外子呢，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個女就話爹哋光頭，佢我唔係光頭啊，我係短頭髮咋。咁因為佢甩頭髮甩得勁咧，佢就索性去到陸軍啊咁樣咯。 所以有得長嘅時候就 留 長， 係啊，有得長嘅時候就好長。 所以我而家就係想留住美好嘅一刻。 唔係，但係 條要剪啦，喂！ 唔係我剪到都係莫莉咁短啫，短少少啦，短過莫莉。 你點解突然間剪咧？ 唔係，其實敏蘭，你嗰個見到我都已經剪咗，係唔覺咧？ 原來大家好唔理大家。 唔係啊，其實唔知點解有一個鬼局咧，就係只要你唔剪前面啲音咧，你嘅後面又唔係特別好短，係啦，唔大改咧，你個長度就算爭成隻手板咁長都好啦，大家都會覺得哦，好似冇乜大分別咁樣。 所以如果真係如果有人發現你剪咗頭髮，嗰個人係好留意你，或者佢一個好細心嘅人。 你可以咁講啦，但其實我覺得都算剪咗好多㗎。 唔係，我而家睇嘅時候我就發現 真係剪咗好多 係 嘛？不過問大人問點解剪頭髮呢，我都好似頭先問大人咁提到，就係話某啲人咧剪完個短頭髮之後咧，好似係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即係好似哇有另一種感覺咁樣啦。同埋咧，唔知點解呢幾年咧，好似硬係短頭髮嘅女仔咧，好似好吃香，好特別吸引咁樣噶。唔知係咪即係比較特別啲啦？但係咧，我又覺得真係唔係人人 carry 到嘅。就算有一啲 短頭髮，你有面型咧， 係啊， 我覺得你要豐滿啦，即係面唔係應該豐滿咧，叫做起碼唔殘先啦個樣。 係，我即係 因为你已经冇乜点讲， 冇嘢可以遮住啦。 系啊，冇乜遮住啊，系啊， 冇嘢修饰。 头发咧，即系等于只猫啊，啲狗咁啫嘛。你谂下啲猫狗啊，湿咗水嘅时候，你觉得佢好瘦噶嘛？啲狮子老虎，啲狮子都系靠佢嗰啲咩鬃毛啊咧，即系你先觉得佢有生命力噶嘛。咁如果你头发好短嘅时候咧，其实你嗰、那个点讲啊，人哋睇到你个骷髅骨头啊，系比较现形啲。 系，所以其实而家有啲头发遮住咧，系可以伪装一下嘅， 同埋瘦啲噶。 系， 我肥咗咁多冇人觉。 咁你继续留长啦。不过真系有时真系好吸引嘅，我会觉得即系见到某啲人剪短咗头发，好似好靓或者好 sharp 嘅时候咧，亦都会幻想啊，唔知自己得唔得咧咁啊。咁我真系咧剪头发之前有想去嗰啲手机 app 度咧，即系抄下有冇啲 app 可以将我个样变咗做短头发。 有冇啊？ 原来嗰啲好鬼假噶。 唔系有嘅咩？ 一系俾钱咯，俾钱就真啲。 哦，明白。 但我冇理由为咗咁样而俾钱。 系啊系啊。 跟住俾完钱之后发现都系样衰嘅，咁咪冇咁样嘥啲。 简单啲，攞电话你自己影咗一张相之后，你而家咪有好多嗰啲 app 咧，美图 app 嗰啲咧， 插咗 你插咗佢咪得咯。 唔同嘅个感觉真系。不过我之前都试过有一段时间系剪得好短嘅，短个莫莉莉，即系去到耳仔咁嘅位嘅，咁我就嗰阵时一半咯，好坏参半咯啲评语，即系有啲人就都几衬你啊，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怪怪地嘅，咁到我真系今次剪头发之前咧，我都有出咗个 post 问啦，大家觉得长头发好定短头发好啦，咁点不知咧？ 就跟之前就差很远，之前就一半一半，现在呢就全部人都觉得九成呢说觉得长头发好一点，所以我都是这样收一收啫、嗯。你看看女人几烦，剪个头发都要做那么多 research。 不是，不要以为女人烦、啊、我知道男演员、啊、 是 他们只是长须不长须，他们只是说头发、啊嗯、他们只是说长什么类型的须、啊、要多久才长好啊。啊咁已經係好 big deal 噶咯，即係我哋做即係電影造型嘅時候啊。嗯、 但係長須唔係頭髮一樣喎，因為頭髮我哋話長又長，話短又短嘛。嗯、但係長須咧，我聽嗰啲人話，佢某啲位置生唔到就生唔到噶咯喎。 咪係，所以就好 big deal 咯，佢哋即係話啊，我想你個造型咁啊。佢話啊呢一笪我又長唔到啊，咁有啲又話好又話哎呀我要連氣啊，其他嗰度又長咗咩須啊咁樣，同埋佢哋成個下巴有須啊，同埋耳撇雞啊，同埋佢滴水嗰啲位唔一定长到噶嘛，咁然后佢有一啲位长嘅咩颜色啊，吓、啊，所以其实男人如果即系佢哋扮靓啊，吓就讲佢哋嘅毛发咧要针着起上嚟，都系一样同女人咁烦噶。 咦，我想问一下问大人，即系你就比较经验丰富啲啦，即系根据你呢个非正式统计咧，系咪如果头发越浓密嘅男人咧，嗰啲须咧系会即系发达啲嘅咧？生得 问大人会知咧， 咁佢年纪大过你少少，见人多啲嘛。 咁我又唔知喎、 啊，有冇特别留意啊？嘛 吓咁唔系，咁你都见过光头嘅胡须佬嘅， 系啦， 我就系想讲咧，我系见过有啲人咧，佢头发可能唔系太多啊，或者 啲须好浓密。 系啊，佢可能系 寿星公，仲要好长喎、啊，啲美艳啊， 系啊，唔使留好耐添，可能寿星公。但系我就系想讲咧，佢头发可能唔系太多啦，但系佢可能个须嘅出嗰个量咧系好大、嗯，或者个速度好快。佢、嗯、可能系朝头早起身啦，当九点几起身啦，佢、嗯、可能系唔知十。话俾我听话唔知两点三点已经要即系随时去带住梳跑喺街噶，佢话随时要剃咯，佢话两三点已经要剃一转，可能七八点又要剃一转噶咯。 咁应该拍戏嗰啲都 系。我讲我个有一个经历啊，我有一次咧四个朋友打牌啊嘛，就打通宵牌， 打到出须。 咁其中一个系男嘅，咁佢嚟嗰阵咧系冇须嘅，咁到我哋打完通宵嗰时候咧，我发现佢已经长到个下爬咧一粒粒啊。你哋冇經歷過一個階段咧，就我哋嗰啲叫點講，即係好似刺針式嘅 printer 咧，一粒粒咁樣，佢就一粒粒咁樣就下爬到咯。 幾多個鐘啊？你打咗？ 係啊， 你打咗幾個鐘啊？ 我諗又譬如夜晚八點咁樣打到朝頭早六點咯，係啊。 咁嗰啲新陳代謝嘅時間，可能就真係會有生鬚嘅情況出現。 而有啲人咧頭髮好濃密咧，我真係見佢。他说他两三天才会出一次梳、 啊、 即可能顶多出一条半条，即他不是整个下巴我们想象中那些咯， 所以这个真的控制不到，好像敏大人这样说，即譬如你拍戏想有一个造型，你不是谷就谷到，或者即你要预先去留定啊，或者你拍拍下嘅时候突然之间生须，咁你又要走去剃啊，咁 所以而家仲要黐须， 系人人嘅情况都唔同。嗯、但我想问你哋女仔有冇试过生须？ 梗有啦， 喂，其实生喺边啊？ 唇嗰啲咪叫汗毛咯， 唔系汗毛啊，下面喎、啊，下巴喎、啊， 我嗰啲毛毛仔咯，我唔知嗰啲算唔算叫须啊？ 我真系有喎、啊，点算啊？ 你咁男人嘅 我發現最近有一條咯，即係有一個位，啊、我唔知點解啦，我都唔介意話俾你兩個聽啦。 你而家話有咩全港嘅人聽喎？你唔好以為就 其實我真係留翻喺呢個，我想俾你睇下，唔好咧今日喺下巴嘅某一個位置左邊啦，唔係。真系下巴嗰位就有一条咁样飞咗出嚟咯。 如果你咁讲咧，我想讲咧， 咁我之前剃过嘅，即系我攞个剃刀剃咗啦，因为得一条 嘅 啫， 粗嘅， 咁唔系粗，但系睇到系一条毛咯，都几长嘅。突然之间，即系佢唔系由一粒点开始嘅，佢突然之间有条毛喺度。 嗱，我唔知道系咪每个人个嘴下面都一定会有一条毛啦，争咗喺边个位置？因为我突然间听你咁讲咧， 你都有，谂谂下我都有， 我真系。下爬定唔知边度咧？呢度系突然间冇有条白色定唔知点样一条好长嘅毛系唔知嘅，系、一日突然间点解好似有啲头发咁？我掹下掹下，原来有条毛喺度咯。 咁嗰啲系须定系咩咧？到底 我仲要见过有人系都系同一样嘅，即系得一条嘅啫。咁啊系啦，呢个系须定毛啊？ 咁系咪剃咗佢啊？ 系咪下爬？唔系，系咪嘴下面就永远一条？ 剃咗佢，但系我就系点解剃完之后又有咧？ 咁你人有新陳代謝啊嘛。 咁我以前冇喎，突然之間佢做咩開咗竅咧？嗰、那個窿，嗰、那個毛囊，咁係咪以後都要剃須咧？ 唔係，不過好彩你得 一條啫， 係咯。 但 係 感覺好差，你明唔明啊？我係一個女人嚟㗎，但係突然之間。在厕所要剃须， 我想跟你的荷尔蒙是有些关系的。 是啦，这些是不是男性的荷尔蒙出了来？ 这排男人，你做完女汉子就男人 了。我已经没有做女汉子一段时间了，我都不明白。唉，真是这些无法的问题，即是缠绕我们很多时间。 你无法，我收息 的。一对手。 再不是你就是什么咯，如果辛苦，即是不想那么辛苦，或者不想再令到自己有这个苦恼的话，去做激光脱毛咯。 就是脱过一条。 脱一条。 但系咁啊，因为我借部机俾你啊，因为我女女咧，佢都要收脚脚毛噶嘛， 俾你收落口啊，搵人俾你收口啊， 唔系因为唔系有个激光机入边有唔同嘅嘴噶，有啲系俾你。即係我覺得 幼啲嘅嘴，有啲就大啲嘅嘴。 有啲貨你大啲嘅貨你腳啦，有啲貨腋下啦，咁有啲係貨你嘅即係我諗嘴邊嘅毛孔仔嘅。 係咪 OK 啊？呢啲家用嘅係咪 OK 啊 ？OK， 我聽人講過。 喂，佢 OK 喎，真係，因為我問過好多化妝嘅師朋友啦嚇，咁佢哋嗰都話 OK 嘅，即係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用激光去点讲啊，辣一辣你个毛孔，但系你个毛孔佢会点辣咧？系辣你即系佢首先叫你剃毛，但系又唔好剃到太尽，即系有少少可能系一 mm 咁啦吓。咁跟住你，跟住佢就因为辣掉你条毛，咁条毛咧就会辣到个毛孔，即系个毛囊啦。咁个毛囊俾辣亲嘅时候就冇咁健康咯。佢下一次再生就会幼啲噶啦。咁然后佢又长到咁上下，你又辣佢，咁咪搞到佢。其实你是搞到棵树不再生长， 破坏了它的组织的、嗯、是吗？ 是啊。 那现在是不是用了几次之后就会几乎 真的少了很多、啊、 嗯， 真的 你拍张照片给我看看，我自己买一部。 你拍些毛啊，还是拍 定影佢个女只脚啦 ，before after， 同埋唔系影部机啊， 佢想睇下你个女只脚啲毛系点， 等我都去买翻部自己搞搞佢先。 唔系，我都有介绍俾 Annie 啊， 系咩？吓嘅 Annie 都要剃毛， 唔系 Annie， 因为其实好多细路女咧，佢哋即係如果譬如有腳毛咧，佢哋咪唔係咁中意著襪或者唔係點講著襪。成日要著襪咯，唔係因為驚尷尬嘛。 係啊係啊！ 我聽到嗰個化妝師咁講，佢話細個嘅時候啊，即係成條毛腿噶，俾人笑到啊！佢以前又冇呢啲機喎，咁樣，但係而家有呢啲機已經好好噶啦，所以 哦 ，send 去 group 啊，麻煩你，我哋自己會搞搞佢噶啦。 人成熟後最想調皮一下，或間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善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望那时天真小伙子， 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写下快乐过。 就嚟去到晚上十点半钟，听紧由骆振伟嘅《成熟不了》，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圳验出一款由巴西进口的急冻鸡翼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本港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有关批次的巴西鸡翼没有在香港出售，为审慎起见，已经暂停办理相关厂房的禽肉进口许可证申请。有市民说暂时不会买巴西鸡翼。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建议，急冻食物最好用水或者稀释的番碱水冲洗之后，再过水才放入雪柜。卫生防护中心就提醒市民，冻肉要煮熟之后才进食，在接触和煮生肉期间不要触摸眼耳口鼻，以及要记得洗手。政府宣布，因应本地疫情，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会再延长一个星期，至到今个月23号。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需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家中工作。发言人说，当疫情进一步稳定之后，政府部门会逐步恢复提供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到时个别部门会就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另行公布。发言人呼吁，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尽量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网上服务等的方法，以获得所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香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永远不会取得成功。特朗普接受霍士财经频道访问，指如果香港是由中国而并非由数以千计的天才去管理，香港就永远不会取得成功，香港市场将会落地狱，没人会做生意。特朗普又说，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意味香港将会失去吸引商业以及作为其中一个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能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转抵斯洛文尼亚访问，再次呼吁不要采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 5G 网络建设。蓬佩奥和斯洛文尼亚官员签署关于 5G 洁净网络安全的联合声明，排除不可信的电信商。蓬佩奥呼吁自由国家团结对抗威权主义的威胁，至关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必须就怎样处理公民个人资料作出好的主权决定。又说潮流正是转为对抗中国共产党。蓬佩奥早前在捷克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某程度上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难应付，呼吁欧洲各国团结对抗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外交部说批评蓬佩奥简直是浪费时间，指蓬佩奥日日重复谎言，反问对方有没有心虚，又说国际社会不会买账， 蓬佩奥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30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5.54美元，卖出1,946.51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直播室有莫莉和 Kitty 在电话旁边就有敏大人。咁啊，头先十点半钟之前我哋就讲紧啲即系冇咁细嘅嘢啦，好少嘅事都已经 不至 系啦，已经好烦恼啦。咁但系咧，今日其实咧本身就系想讲一啲好大件事嘅，就系咧每个人都会用到，遍及到咧全世界各地嘅。讲紧嘅咧就系 WiFi 呢一样嘢啦。 哇，冇咗唔得， 而家系啊，真系。真係好慘係嘛？ 係成日都話拜年嘅時候，第一個唔係講恭喜發財噶嘛 ？WiFi 問 WiFi 係咩啊？ 係啦，嗱咁其實原來咧，發明呢個 WiFi 嘅人咧，就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就已經好破天荒啦。因為以前好多發明家咧都係男性啦，咁而女性所即係表現出佢哋嘅地位咧，就係可能冇咁叻嘅，即係或者佢哋講啲嘢咧，未必咁多人去相信嘅。咁而且咧，呢個女性咧，仲係一個影星嚟添嘅。即是一个演员来的，就非常之靓的，给莫莉看看个样子。 哇，是啊，还要很有型格的个样子。 是啊，就是经典美人那些样子来的。今晚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WiFi 之母。我们能够上到 WiFi 呢，现在都是拜他所赐的啦。 是。 但是他 后悔不做了明星呢，直接做科学家可能他劲一点。WiFi 到他发明。 他发明一个 WiFi 已经够用了。 是啊。 但系佢咧又真系冇因为发明呢个 WiFi 而发咗达。咁我哋一齐就听下佢故事点解会系咁啦。佢个名咧就叫做海蒂拉玛，咁咧就系出身富裕嘅一个犹太女仔嚟嘅，屋企本身咧都有啲钱嘅。咁个样咧就超级靓啦，真系一个天生就系明星咁嘅样噶啦。咁佢咧曾经为拍戏咧而做出一啲好大胆嘅演出嘅，佢曾经试过有啲裸露嘅镜头啊，甚至咧拍咗主流电影第一场所谓叫做女性高潮嘅画面，即系都可以话佢系一个先驱嚟嘅，拍啲好大胆嘅画面啦，都系震惊好多人嘅。咁跟住咧佢就去到荷里活嗰度发展啦，事业咧都好犀利嘅发展得。咁嗰阵时啊就话连玛丽莲梦露都俾佢比下去啊，咁样，因为佢都真系好。好靓下嘅，咁但系喺个年代咧，這个海蒂拉玛咧实在太靓啦，靓到咧大家就会觉得，吓咁呢啲咁靓嘅人就系花瓶嚟噶啦，唔识做戏啊，唔识其他嘢噶啦咁。咁但系原来咧，佢就真系一个好有发明头脑嘅女人嚟嘅。咁佢之后咧就同佢嘅朋友咧就谂出咗一个叫做跳频嘅技术，咁亦即系咧变咗做今日WiFi 啊、蓝牙、GPS 呢啲技术嘅一个始祖啊，即系佢呢个 idea 咧都启发咗。有呢啲嘢嘅出現啊，咁樣每一個我哋嘅短信啊，我哋發 IG 嘅相咧，其實都可以話歸功於佢嘅，係佢同佢朋友諗咗呢一個嘅技術出嚟咧，先至引致到我哋有咁先進嘅科技嘅。咁呢個海蒂拉瑪咧就喺1914年喺維也納一個納粹家庭嗰度就出世啦，家境嘅富裕啦，唔受吃喝嘅，所以咧佢賺錢咧就真係買花大嘅。咁啊青少年時期嘅佢咧喺學校讀書啦，數理嘅成績。是特别好嘅，咁于是乎咧，佢 即系理科啦， 系啦。于是乎咧，佢就拣咗一般女仔都冇乜兴趣嘅通讯工程嚟到去读啊，系啦。咁去到佢16岁嘅时候咧，佢又迷上咗表演。喂，如果我好似佢咁靓，我自己都会觉得即系要投身呢行啦，系咪先？ 系咯，因为做嗰啲通讯科技嗰啲用脑嘛， 系啦， 感觉上面好似出嚟影下相啊， 系嘥咗个美貌， 系咯。 咁放棄咗咧原本嘅學業啦，咁其實佢父母都反對嘅，即係覺得嗰陣時仲係拋頭露面啦，女仔。咁佢自己一個咧就走咗去柏林嗰度咧就去闖天下啦。佢就好犀利，由長記開始做起，由低級開始做起。咁但係好明顯啦，有咁靚嘅長記喺度拍電影嘅時候，即係作為導演嘅，即係敏大人可能都會哇，嗰、那個女仔咁靚嘅，叫佢過嚟 拍住拍戲啦，直頭。 你係會趕走佢？ 一係就做明星。 咁所以咧，二揀一趕走佢，定係揾佢做明星咧？又真係有導演咧，即係好快就睇中咗佢啦，就注意到佢咧，就揾佢拍第一部電影，叫做《街上的錢》。咁啊，後來咧，佢就有一套戲咧，18歲嘅時候拍，叫做《神魂顛倒》咧，就成為咗佢演藝事業嘅轉捩點啦。就係頭先所講一部好大膽嘅電影啦。喺裏面咧，佢喺湖中有一個全裸嘅游水嘅畫面出現。咁可以話係舉世震驚嘅，因為嗰陣時真係可能前無古人嘅呢件事係佢第一個女人做啲咁樣嘅嘢啦。咁話說咧，喺電影上映之後咧，呢、這個海蒂拉瑪咧，佢係有帶到佢嗰猶太裔嘅父母去到睇電影嘅。咁敏大人同網，你都應該估到佢阿爸阿媽嘅反應啦。 即係好愕然啦、 啊，唔止愕然啦、 啊，你一嚟你拍到咁嘅嘢， 嬲到震啦、啊！佢阿爸咧當場就激到離開咗間戲院啊， 因為有頭有面噶嘛，佢有錢人嚟噶嘛。 點解佢係專登激佢啊？定如果係我就會嘅，令到佢睇。 又唔係，因為可能佢就真係覺得冇嘢嘅，因為喺後屘喺啲訪問裡面咧，佢有講到佢話佢好痛恨所有嘅傳統啊，即使係藝術亦都係一樣。點解藝術都要被框框框住咧？佢覺得全裸唔算係啲乜嘢，佢覺得係。即係可以咁樣做，所以佢先覺得佢要帶佢屋企人去睇。即係你 咁，你記住啊，就係因為佢有咁嘅頭腦啊，願意全裸，所以佢先發明到呢一個。 即係嗰跳出框框個思維， 係跳出框框啊，推翻曬所有。全套嘅嘢， 喂，但系好惨喎！嗱，所有跳出框框嘅人咧，都唔系一下子咧得到成功嘅，因为佢嗰一下跳出框框咧，嗰套电影咧《神魂颠倒》嗰部电影咧，喺好多个国家咧系禁播嘅，以至于佢本身咧都臭名远播，即系觉得佢伤风败德啊，拍埋啲咁样嘅嘢咁样。咁后来咧，佢就认识咗佢嘅第一任丈夫啦。咁我估可能唔知系咪睇到佢嗰套戏嘅演出啦， 正喎、 啊，系啦。咁原来咧，佢第一任老公咧。 咧叫做曼德尔，系一个好有钱嘅军火商嚟嘅。咁当然俾佢个美貌迷住咗啦，识咗冇几耐就结婚啦。但系呢段婚姻注定失败嘅原因咧，就系虽然佢老公都系犹太人，但系竟然佢支持纳粹党嘅，佢、甚至同希特拉同埋墨索里尼咧都有交情嘅，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嗰个嘅信念唔同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有好多嘅不和啊、拗撬啊，甚至咧因为佢老公都系豪门嚟噶嘛，好、有钱就唔俾佢抛头露面啦，你咁靓、你留翻喺屋企俾我慢慢欣赏啦，咁样，咁两个人嘅性格同埋谂法咧差异太大，于是乎咧。好戏剧性地咧，呢个女演员咧系真系落药咧迷晕咗佢嗰个即系侍婢啦，佢个即系服侍佢嗰个人啦。咁、然之后咧就着咗佢嗰套侍婢衫， 就偷走 由后门嗰度潜逃走人嘅，系啦，即系非常之呢个电影嘅桥段啦。咁佢咧就真系逃婚成功，咁就去咗咧呢一个嘅伦敦嗰度，就逃离咗佢第一任丈夫嘅魔掌啦。咁、去到伦敦之后咧，呢一个。海蒂咧就认识咗米高梅三位创始人之一嘅路易 B 梅耶，即系佢个名系咁样啦。咁因为呢一个关系咧，佢又去由欧洲咧就飞去美国，就进军荷里活啦。咁、自此之后咧，佢个声运咧都算系 OK 嘅。咁啊拍过好多部电影啊，有20几部噶。咁、其实之后都有一啲好出名嘅电影，佢系推咗。如果冇推到咧，可能佢更加广为人知都未。 例如咧， 例如就有北。飞碟影同埋， 哎呀， 煤气灯下呢两部名片， 系 啦，佢竟然推咗，我唔知点解啦，呢个冇讲啦。咁但系如果佢拍咗，我肯定佢个名气即系大家会再劲啲啦。咁、但系咧，佢就有喺一个自述里面有讲到，一直以嚟咧，佢觉得佢自己呢个美貌咧。反而系佢嘅不幸啊！啊，佢话咧， 因为个个都睇低佢先，系咪咧？ 唔系呢啲说话咧，唔系普通人讲嘅， 系啊， 一定要靓到佢咁样， 系啊， 靓到佢咁样先有。 你试下，如果我讲，我出街俾人打噶啦， 系啊，你真系会带来不幸噶， 系啊。 咁佢绝对有资格讲嘅，又真系，即系你佢讲完之后，你都觉得。唔想打佢，因为佢真系好靓。但系佢话佢不幸就系吸引咗6个失败嘅婚姻对象，即系结六次婚。 结咗6次婚啊！ 系啊，佢就话都系吸引咗错嘅对象入去佢嘅闺房里面。咁喺咁多年里面咧，不停佢就会觉得啊，即系喺爱情上面咧，好悲痛啦，好心痛啦咁样。咁啊，直头觉得啊，佢个面孔美丽嘅面孔系一个负累啊。咁佢好彩嘅咧，就系喺二战期间咧，佢就识咗一个钢琴家内分泌专家，即系呢个内分泌专家弹琴又好叻嘅好朋友。 点解你识身边佢识身边人都咁叻嘅？ 系啦， 军火商啊，唔系即系特别啦吓，唔系话叻啦， 系 米高梅啊嗰啲咧， 系啦。 咁劲， 即系可能进军咗荷里活。 唔系啊，成日啲人话系咯，咩人就会吸引咩人噶嘛。 系啦，佢口中嘅不幸就系识埋啲人都咁劲嘅咁啦。佢咧呢一个嘅内分泌专家兼钢琴家咧，就叫做乔治安塞尔。咁原本咧。佢就真係想同呢個專家講下點樣調整內分泌嘅啫，即係作為一個女人咁樣啦。咁啊，想問一下啊，啲內分泌點樣？ 你問我跟睇下爬山嗰條毛啊，點算啊？ 類似啦，以佢咁靚嘅外表，佢就真係諗住問一下呢個內分泌專家，喂，點樣可以擁有更加苗條嘅身形啊？咁樣啦。 哇！即係佢反而就覺得佢自己的樣子就。即 系冇嘢好搞噶啦，嗰时未兴整容， 身材反而就 系未兴整容啊，可能系啦。咁啊，两人倾下嘅时候咧，竟然讲下唔知点样咧，就扯到去武器嗰方面咯。咁、你知啦，头先讲佢第一任老公咧就系军火商嚟噶嘛。咁喺公事同应酬嘅时候咧，有时都会带住呢个咁靓嘅老婆嘅，梗系要炫耀下啦。咁加上呢个海蒂咧，本身又有呢个通讯工程嘅知识，咁然之后又喺佢第一任老公嘅即系熏陶之下啦，又听佢讲好多啦。咁於是乎咧，就聽咗唔少當時一啲先進嘅研究同埋發明，咁潛移默化咧都學到唔少嘢。咁當時咧個軍方咧就喺度苦惱緊魚雷容易被敵方干擾呢個問題。咁海蒂就喺度諗啦，如果不停隨機咁樣去到改變嗰啲信號頻率，咁敵人嘅干擾影響會唔會就減少好多咧？咁樣咁而學鋼琴即係亦都係呢個內分泌專家啦嘅安塞爾就話。你都講得啱，如果將自動鋼琴嘅跳頻原理應用出嚟， 咪就可以达到减少敌人干扰嘅目的咯。嗱，讲到呢度咧，唔好再问我之后点样 咩叫自动跳频啦。 因为咧就真系佢哋呢啲先要识嘅，咁总之佢哋两个倾下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似即系带到一啲新嘅 idea 俾对方啊，咁就将一个蓝图咧就画咗出嚟啦，就取得咗呢个秘密通讯系统嘅专利啊 ，secret communication system 嘅专利，咁但系佢哋咧就未因为咁样即系发明咗一样咁劲嘅嘢咧而去即系赚钱啊，攞利益啊咁样，而系好无私咁样捐咗俾美国政府。以发展军事技术去到对抗纳粹党嘅，咁但系美国嘅军方又点会觉得一个焰星同埋一个钢琴家整出嚟 可信呢？ 系可信呢？咁再加上啦，佢哋嘅发明喺当时咧就冇相应嘅技术去到辅助啦，咁又好难实际咁样咧安装去到个鱼雷上面，咁再加上咧海蒂嘅前夫咧系支持纳粹党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你作为军方嘅人，梗系觉得。有可疑咁样啦，即系啊，我都唔知道你系咪骗我嘅咁啊！你以前个老公都系即系对面噶， 你会唔会间谍嚟嘅咁？ 系啦，咁于是咧呢一项嘅技术咧，就当时就未被重视嘅。咁美国军方咧反而就建议，我唔知佢系即系笑佢啊，定系点样啦？就反建议阿海蒂，喂，你真系想帮我哋啊？咁想帮手，不如用你嘅美貌啊！你咁靓咁样，你又有名气啦，拍过咁多电影，系咁。于是乎咧，佢就建议去做咩咧？ 美人计啊！ 就买就做就筹钱啦，用佢个样子，就有一个叫做拍卖海蒂之吻嘅嘢，就开始咧卖一啲战争债券啦，就希望用佢个名字。 即系我细你一啖就攞钱就去买一啲债券咁啊？ 类似啦， 即系捐钱。 总之就用佢个名系啦，就去到筹一啲钱咁样啦，就创下咗一次咧巡回演出，咁可能系一个表演嚟嘅啫。咁咧就筹咗$25,000。好多嗰陣時，而家都好多啦，其實係啦。咁嗰陣時都係一個即係天文數字嚟嘅。咁到底係點樣慢慢發展呢？就係呢一個秘密嘅通訊系統咧，一路咧都未被重視嘅。咁但係後嚟咧，因為有其他技術都開始發展啦。咁呢個專利咧就成為咗啟發 WiFi 啊、藍牙、GPS 呢啲通訊技術嘅一個基礎。咁開始咧就廣泛應用到去唔同嘅領域啦，就變咗慢慢咧就變咗而家我哋呢一個網路世界。咁样啦，就好大嘅影响力啦。 嗯，即系其实唔止 WiFi 嘅，听你咁讲，蓝牙、GPS 都系被呢一个技术去启蒙，系啦， 真系冇咗佢唔得嘅。如果系咁讲， 系啊，但系咧又好似头先咁讲啦，一开头咧人哋又唔信佢啦，二来咧佢哋又真系好无私咁样捐咗出去啦。 最后点先信呢？ 唔係啊！最後後屘啲人其他人即係慢慢有其他科技輔助之後，已經信啦。 就信啦， 係啦。但係咧，去到嗰陣時咧，專利已經過咗期啦。 嗯。 咁所以咧，呢個海蒂同埋嗰個內分泌專家咧，一生都冇因為呢一個發明咧而獲得一毫子嘅。 好慘啊！ 係啊， 好慘啊！ 你 眼白白睇住人哋賺曬佢啲錢。 咁好多發明家，我懷疑光纖啊，或者好多藥品啊，佢哋都唔係牟利㗎，佢哋只係希望帶俾人類一啲福祉嘅， 最偉大。嗯， 係啊，同埋嗰陣佢哋即係點同佢哋亂世佳人嚟㗎嘛？佢哋嗰扎，佢哋係希望幫到 世人就得㗎啦， 啊國家咁啊。尤其是佢哋發明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對付嗰啲叫族心國啊嘛， 係即係佢哋諗嗰樣嘢係遠大啲嘅， 係遠即係唔係好似我哋發明啲嘢一定要 賺錢啦、 啊，賺錢先嘅， 係啊，雖然我哋頭先聽都好似好戥佢唔抵咁樣，但可能嗰陣時佢又冇覺得咁遠色啦，咁。最后始终嗰个科技嗰、那个技术都有继续用到嘛。咁、不过呢去到1997年嘅时候呢，科学界就决定都颁返一个叫做电子国境基金先锋奖俾阿海蒂。咁、当时呢佢已经83岁㗎啦，呢个老婆婆连路呢都行得唔好㗎啦。咁佢接到个电话嘅时候呢就讲咗一句 It's about time。咁呢就好似即係哇昔日嘅风光呢就卷土重来咁样啦。不过其实呢佢嘅晚年呢都系唔风光嘅。原来呢佢40几岁。 佢最后有冇老公啊？ 有冇老公啊？ 系啊，有冇陪佢啊？应该话 冇佢死嗰阵时系应该自己一个嘅。佢四十几岁嗰阵时就退休啦。咁因为佢嘅美貌咧已经慢慢消退啦，女人始终都会老噶嘛。咁都系嗰句咧，嗰阵时应该又未兴整容啦。咁跟住就有后辈又后浪推前浪咁样。咁佢四十几岁咧就淡出咗演艺圈。咁七十几岁嘅时候咧都有再次引起个话题嘅。咁不过就唔系咩好事，就系因为咧。他在某一间铺头那里就顺手牵羊、哦、到后来呢、真的、 可能有些精神健康问题、 是可能、又年老啦、生活 又 不 是十分之说太好样啦、而后来呢他竟然就熱衷咗喺呢個整形手術嗰度啦，因為當終於興起啦，係啦，佢就覺得啊有救啦，有希望啦咁樣。 但係佢開頭咪好討厭佢自己嘅美貌， 人永遠都敵唔過呢個嘅青春同埋年紀啊。 唔係有嘅時候你咪覺得係負累咯，冇嘅時候你又想擁有翻。係 咯，呢啲都係虛偽嘅説話嚟嘅啫。係 啦， 真係好憎我自己咁靚㗎。 咁點知老咗嘅時候咧，都係要去整一整。但係嗰陣時嘅整形手術咧，亦都冇而家咁先進㗎嘛。嗰陣時都系即系试下咁样嘅啫嘛，嗰时技术唔好咧，整出嚟嘅效果又十分之恐怖、哦，咁所以咧佢嗰个样咧亦都成为咗茶余饭后嘅话题嚟嘅， 好惨。 咁去到1965年嘅时候咧，凯蒂就结束咗佢人生最后嘅一段婚姻啦。咁嗰个老公咧，甚至系佢之前嘅离婚律师嚟嘅。帮佢搞离婚嘅一个律师嚟嘅，咁后屘咧佢就同咗佢一齐啦。不过咧最后呢段婚姻咧都系结束咗。咁、直至到咧2000年即系2000年嘅一月。 咁唔怪之佢咁冇钱啦、 啊。点解？ 佢嫁俾个离婚律师、啊，你嫁俾个律师都已经好问嘅，仲要嫁俾个离婚律师？ 吓、啊，离婚律师赚唔到钱嘅咩？ 系咯，我以为赚到好多钱。 离婚律师系帮人哋做乜嘢啊？系帮人哋喺离婚嘅时候。 啊他絕對不會給到最多傻的東西他、啊、他意思是問題是 吧、哦 啊、他不會給任何利益你、啊、 即他是他 clear cut 即是離婚律師就好比現在我想搞那些什麼結婚即結婚的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即係make sure 邊個唔好揾邊個笨啊咁樣咯。 係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咁，去到晚年嘅時候咧，都唔係咁開心咁如意嘅。咁、最後咧，咁佢就係喺夢中過世嘅、話説啊嚇，即係喺佢離開人世嘅時候咧，佢床前嘅電視機都喺度閃下閃下咁樣， 哇！ 即係好有電影感啊，覺得即係從前佢係喺電視機裏面嘅一個 走出嚟嘅， 係啊，閃閃發光嘅人物咁啊，老去嘅時候就即係比較孤獨啲啦、因為好似佢咁講，即係咁多段嘅婚姻咧都唔係咁圓滿，一生結過 六次婚。但係如果你咁樣比咧，佢好過瑪麗蓮夢露喎，佢個即係佢個 death 啊，佢嘅死亡 係點死嘅？瑪麗蓮 夢露好，但係大家都唔知佢點死，感覺有啲人話佢俾人謀殺，有啲人話自殺咁樣咯，好多懸案嚟噶嘛，瑪麗蓮夢露之死。 所以美人的一生呢都是很多故事的。不过这个美人呢又真的即是造福了后世的。我们都应该要认识一下这位即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士。 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冬冬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唇膜千如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艺，绵羊